强攻小鼠冰凉，星星会如何应对？这样那样的余文周都设想过了，但是放弃治疗，唯独这种情况在他脑中只是一闪就过。这种情况下，星星怎么可能会放弃治疗呢？结果偏偏的，星星还真就没有对小鼠冰凉有要保护的举动。叶修这边带了头，跟着方瑞的海无量也冲了过去，再然后一直就在攻击骚扰灵魂愚者的苏沐橙，炮火对灵魂愚者也更加集中了。蓝羽选手都有点懵了，一时间竟有点手足无措。眼下情形，星星不应该选择放弃治疗，每个人几乎都知道这一点了，场上的蓝羽选手又怎会不明示？他们可是正感受着因为双方治疗的差异而带来的压力的，所以队长指示他们强攻星星治疗，他们太理解这个战术用意了。但是星星居然反攻了他们的治疗，这个决断他们就一点也不理解了。星星有什么阴谋？每个人难免都会这样想，也不只是场上的蓝羽选手，毕竟大家都像李一博所说的，看不懂星星的这个决断了，总该有点深层次的理由吧，单纯只是交换的话太不科学了。观众们弄不明白，吐吐槽就行了，李一博弄不明白也敢在节目里直接大声嚷嚷了。可是玉文州呢，作为蓝羽战队的队长，场上的决策者，他却没有办法在不明白的情况下做出决断。可是此时偏偏就需要他怎么做，因为没有时间让他细细思考，蓝羽战队已经出现了犹豫。这个时候没个清晰的指示，又想要救自家灵魂愚者，又想要攻略星星小手冰凉的话，到最后可别鸡飞蛋打，啥也没捞着，那可就真的输定了。或许这种犹豫就是星星想要创造出的状态。瞬息之间，玉文州真的只能想到这么多了。他脑子很快，可在这种时候也恨不能有个时间停止的技能，可以让场面整个停下来，让自己可以好好将这场比赛捋一捋。但是现在他必须有所决定，于是宇文州用行动做出了指示。索克萨尔一抬手，灭神的诅咒指向了小手冰凉，放出了一个咒术。明白，蓝羽诸位立时明白，于是再无犹豫，所有人干干脆脆的完全集火小鼠冰凉，能快一些击杀，没准还能反身救回他们的灵魂愚者。若论自保能力的话，守护使者可还是要优于牧师的，这可是一个可以担任 MT 的职业，护甲板甲拥有圣盾术、圣光术、生命激活、极限生存等等，或防御的，或让生命更持久的技能，要不怎么说守护使者更适合于防守呢？徐景熙同样在关注着玉文州最后的决断。交换，这应该视为是对手的意图，作为几队更想看到的局面当然是对方的治疗被干掉了，而己方的治疗还活着，所以这种决断也并不意味着舍弃。徐景熙更没到可以坐下来看戏的时候，他更应该是场上最专注的一位，因为他接下来将要面对星星三人的围攻，而他的目标是在这样的围攻中活下去，多一秒是一秒。先来个圣盾术，徐景熙决定着，因为治疗在移动方面的弱势，所以他并不准备和星星靠走位、捉迷藏一类的方式，他准备充分发挥守护使者的特点，抓住一切机会，拼尽全力撑下去。但是圣盾术的操作做下去了，技能没有出现，被沉默了。徐景熙一惊，而这个沉默来自于小手冰凉的神圣之火。面临的围攻形势比徐景熙更加严峻的安文义，这个时候居然还在支援辅助着星星的输出。这次是个神圣之火，接下来难道还准备来个圣界之光不成？蓝羽当然不会允许安文义这么舒适，走漏了一个神圣之火已算大意，下一个技能不管是什么都立时被打断了。只是这一个神圣之火也可以看出星星的决心，他们似乎没有再故弄玄虚， 他们似乎真的在一门心思的要和蓝雨完成这治疗上的交换。已经走到这步了，就算是错，就算是遗漏了什么，也只能一门心思的冲到底了。看到星星如此态度的玉文州没有动摇，而倒更加坚定了心思。狂攻，左右两端都是狂攻，两队的治疗都没有什么风骚的走位来躲避攻击，都只能在围攻下全力死撑。星星的小手冰凉，防御低，但是安文义是捕捉机会的高手，牧师的几个瞬间治疗的技能在围攻之下他也能抓住时机放在自己身上，质量大暴击几率高的治疗一下子提升的生命，真有妙手回春的感觉。蓝雨的灵魂使者呢，防御高，生命也比小手冰凉要多一些，虽然一上来的保护手段被小手冰凉的神圣之火给打断，乱了他的节奏，但是即使这样，看起来他也应该比小手冰凉更能存活。然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灵魂愚者的生命虽比小手冰凉要高，但却不是处于100%的状态，此时只有71%。这是苏沐橙之前频频压制骚扰的结果。大乱战中没有谁的角色是会在保持在100%的，对于优秀的治疗来说，只要将各角色的生命保护在他所能驾驭的安全线以上，那就已经足够。而徐景熙又因为陷入了法力可能不够的尴尬，所以更是能省就省，结果一来蓝雨全队的血线都要更低一些，这当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结果一转眼他就陷入了需要生命来死撑，徐景熙顿时有点后悔没能往自己身上多丢那么一两个技能，这个交换会不会分出胜负？现在真没人有把握说出这一点。小手冰凉防御弱，蓝雨攻击强，灵魂愚者生命少，而星星这边虽然攻击人数少一个，但他们强化手段却更多。君莫笑放出的刀阵强化着星星角色的力量和智力，海无量所释放出的劫脉削弱灵魂愚者的力量和智力，沐浴成风的破甲炮则在摧毁着灵魂愚者的防御。更让徐景熙郁闷的是，他好不容易抽到机会给自己施加了一个生命激活，结果君莫笑这一抬手一把驱散粉上去，把他的生命激活状态给解除了。 两边目前来看是势均力敌啊。 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李一博看出点眉目，小心翼翼地说着。 不过我觉得星星的攻击做得更加完善，有准备，蓝雨的攻势节奏掌控的并不完美， 他们心中到底还是有疑惑呀。如果不是这种迟疑，一开始就不应该让小手冰凉走了那个神圣之火， 他们还是在介意星星这么做的意图吧。 是的，虽然后来慢慢坚定下来，但多少也有点疑误。 两段谁会更快呢？ 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 这次倒不是李一博不敢做出预测，而是他相信作为职业级的较量，不可能真的单纯的输出竞赛，到了最后就快完成最终击的时候，两边肯定都会施展出手段来阻挠对方，交换说说罢了。无论哪队最终所希望的都是击杀对方保留自己，所以在那最后一刻，两端肯定都会施展手段对自家的治疗进行一下最终的维护，李一博深信不疑这一点。 就快了， 看到小手冰凉和灵魂愚者的生命相继就要进入10%的血红状态，李一博突然说道， 这么快了， 最终时刻大家可要看仔细了， 决定胜负的时刻吗？ 潘林顿时也提高音量来了一句，煽动着气氛。场上也果然如李一博所料，在这最终段的时刻突然发生了变化，一枚手雷突然从枪林弹雨这边扔向了星星的攻击团，轰！结果手雷只飞出半途就已经爆开，没有什么火光，只是爆出的强烈气压在这虚空杀活的地势上显得尤其强烈，仿佛瞬间刮起了一场沙尘暴。 爆缩式， 潘林叫道。郑轩偷袭的这枚手雷是爆缩式，这要扔进了星星堆里，立刻就会把他们所有人掀走， 灵魂愚者所受的围攻瞬间瓦解。但是星星这端可没有疏忽，手雷飞出瞬间，巨墨笑已经转火拦截成功。 不愧是叶修啊， 李一博发自肺腑地赞叹着。无论是局面的观察，还是这一击的枪法，值得称赞的地方太多了。不过这时宇文州的索克萨尔却已在吟唱咒术，结果就见被暴缩式手雷掀起的漫天黄沙中似乎亮起了一颗星，真的是一颗星，星星折现，星光飞速穿越而出。蓝雨的四位都没有什么手段可以阻挡这一击，居莫笑的千机伞上的技能悬念到这时候还在层出不穷，这个星星折射是他之前并没有用过的。星光折射着，瞬时间将蓝雨四人都打了个遍。虽然只是一界的星星折射，伤害不高，也没什么攻击效果，但索克萨尔的咒术终归是被打断了。与此同时，一颗手雷滴溜溜地滚了过来。星星折射只是吸引蓝雨的手段，真正的杀招是这个 暴缩式。 郑轩一眼认出这枚手雷，但要阻挠却已经迟了。轰，回敬给蓝雨的暴缩式手雷炸开，不过因为技能等阶低，显然不如之前枪林弹雨那一枚的声势。不过虽如此，蓝雨的诸位却还是被强行掀飞了。 仙人指路， 结果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却在这一瞬间抢出了一个技能，原本不会被手雷伤到的小手冰凉顿时也被吹飞，飞出的方向正好是和卢汉文的流云一起的。